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悲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首先呢要好多谢我哋嘅听众啦，陆陆续续呢写咗好多电邮嚟点书。 係呀，呢个真係好消息嚟㗎，我久唔久都收到秋婷嘅 WhatsApp 啦，即係睇到大家一啲好精彩嘅或者好感人嘅一啲自己阅读嘅重要书嘅分享啦。咁我同秋婷而家呢都密密地睇緊呢一啲嘅来信啦，咁然之后呢好快呢就可以同大家讲呢我哋最后选出嘅书係边啲一啲书，咁然后呢就稍后同大家一起喺节目里面分享的。 没错了，大家要密切留意10月份我们的遇见文学。今集的遇见文学要介绍的这一类型的作品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介绍。 我想是比较难在节目介绍。 为什么呢？ 是一般呢我们都比较少在读书节目里面遇到这个文类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啦，就是悬疑类的小说或者是有侦探的成分。 推理小说。 是啦，推理小说。这一种的作品呢少一点会介绍呢，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在大气电波里面或者一个节目半个钟头的范围里面，就算给到你一个钟头，我觉得都很难讲的。因为第一我们又觉得不可以穿桥，即是所谓剧透啦，有时有些影评都剧透的了，但 我们专门剧透的，我们这个节目 文学剧透有时没什么所谓嘛，《红楼梦》大家都知道最后代玉是怎样，大家都很有兴趣去讨论。但是推理小说你剧透了就比较麻烦。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讲回忆的余准 Julian Barnes 的这本小说的时候都挣扎了很久，究竟个故事的结局讲到什么程度呢，但是为了文学的讨论我们都完整地将我们的看法讲出来。今次呢我们揀了这本推理小说都不例外，其实呢那个悬疑性都挺强的，而且呢犯案的手法也都颇为曲折，但是呢我就比较不担心剧透，因为个作者自己呢本身就在第一章呢已经很直接咁话咗俾你听，凶手系边个？有两个嘅，一个系 A， 一个系 B。咁佢哋嘅犯案过程咧，亦都好清楚、冷静咁样交代咗出嚟。咁究竟系边本小说咧，可以咁样去讲咗个故事出嚟，都会吸引我哋一步步去睇咧？咁讲紧嘅咧就系日本嘅一位中生代女作家秋佳苗。秋系凑巧个秋啦，吓佳就系美好嗰个佳啦，苗就一个树苗个苗，其实系佢第一部嘅小说嚟噶， 处女作 系啦，咁就系告白。咁呢本小说咧，后来咧亦都拍成咗电影，系都系好受欢迎。中岛哲也嘅导演嘅呢一部电影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告白呢本小说咧，就系想重新遇见呢本推理小说啦，吓咁同埋思考一下推理小说除咗俾我哋去知道即系一个悬疑嘅案情过程之中嘅刺激之外，其实喺文学上或者系喺阅读嘅社会意义层面上面咧，有冇一啲可以俾我哋多啲思考嘅地方？ 我唔知道有几多少听众好似我咁啦，其实系睇咗《告白》呢套电影先，之后先接触佢嘅小说。我发觉我再睇翻个小说嘅版本咧，我系一样系咁惊啦，一样咧系咁唔开心啦。因为呢一本书入边嘅里面嘅所有人咧，都系伤心人啊。其实佢哋都有好值得被同情嘅地方，所以我每一晚睇完之后咧，其实我嗰晚都一定发噩梦啊。 我成日都觉得秋婷你系好投入，即系睇文学或者睇书嘅人嚟嘅，呢个心态咧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就当然你系会得到好多文学嘅冲击啦，咁甚至乎有好大嘅感受啦。唔好嘅话就会令 抽离唔到系咪？ 咁未至于咁严重嘅，令你有啲睡眠不足啦，可能吓。讲翻《告白》呢个小说咧，的确有头先秋婷你所讲嘅能量嘅。我自己觉得佢嘅电影版就系由松隆子主演噶啦，咁就饰演呢一个女主角吓，可以咁讲嘅系话系女主角，但系其实小说里边亦都有好大部分系冇佢出现嘅。佢饰演嘅咧系一位女教师吓，叫做心口由子。佢系一间日本嘅中学里边嘅教师啦。咁但系咧好特殊地，佢系一个单亲嘅未婚妈妈嚟嘅。咁但系咧佢有一个4岁嘅女咧，有一日就喺佢嘅学校嗰度 咧等緊佢放工嘅時候咧就遇到意外，咁就喺學校嘅游泳池裏邊溺斃咗。當然大家都好痛動啦。最後呢一個痛失愛女嘅心口咧就辭職。咁而佢後來發現咧佢嘅女嘅死咧唔係一宗失足墮泳池嘅意外，而係咧另有內情。咁但係佢咧就冇報警，反而咧就係自己重新去調查，並且咧將呢個調查嘅結果咧喺佢翻學嘅最後一日，即係結業禮嗰日咧，同佢嘅全班嘅同學公告出嚟嚇，去告白出嚟咧，就係話佢嘅女嘅死唔單止唔係意外，而且咧兇手咧就係班裏邊嘅兩個同學。咁但係點解呢一個心口老師咧唔去揾警方去協助調查，或者係將呢個犯人繩之於法咧？咁佢喺同全班同學嘅告白裏邊咧，亦都講到，因為佢哋喺日本啦，受到呢個少年法嘅保護。換句話嚟講咧，喺14歲以下咧，佢犯咗任何嘅罪案咧，都係冇呢一個刑事嘅責任。甚至乎即係喺小説裏邊話咧嚇，佢哋可能入一啲教導所啊，寫幾篇懺悔嘅文章啊，咁出嚟嘅時候咧就可以重新做人，佢嘅身份都唔會被公開啊。咁所以好明顯呢個心口老師覺得呢個少年法保護咧係唔公平啦。咁佢咧決定用佢自己嘅方法去報復。喺呢一個開場白裏面咧，其實亦都係告白最重要嘅一節啦嚇，就係成本書裏面幾個章節裏面嘅第一章，叫做神蹟者嘅一章。成本書仲有另外幾章，有殉教者啦、慈愛者啦、求道者、信奉者同埋傳道者嘅。咁喺呢幾個身份裏面咧，其實佢都對應小説裏面嘅唔同角色。咁去講翻咧，佢哋對於呢件事件嚇，即係話一個初中生殺害四歲女童事件裏邊嚇唔同人物嘅告白。咁但係講翻老師嘅第一章嘅嚇呢一個神蹟者嘅告白裏邊咧，我哋可以睇翻神蹟者呢一章嘅結構咧，其實佢係非常之嚴密嘅。咁亦都難怪咧，呢個神蹟者呢一章咧，其實係告白小説嘅一個前身嚟嘅。呢一節咧係作者臭佳苗咧，佢係將佢投稿去一個短篇推理小説，咁就攞咗一個新人獎嘅作品嚟。咁點解佢係咁重要咧？嚇，或者我認為成本告白書裏邊咧，嚇呢一個開頭嘅第一章神蹟者係好重要咧，就係佢好似標題所講嚇，佢係思考究竟教育者係咪好似做一個神蹟者咁樣咧，即係去教導人之餘，導人向善之餘，希望大家可以提升嚇，或者係有無限嘅包容咁樣。咁佢去思考呢一個問題。第一章嘅結構咧，其實真係好似一個老師最後一日翻學，因為佢已經辭咗職啦嘛嚇，咁咧就向住一班即將放假嘅同學，就喺結業禮嗰日咧，同佢哋上一個班主任堂咁樣嘅成份嘅上堂嘅告白講俾佢哋聽。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講到飲牛奶呢個情節嘅。咁啊，飲牛奶係咩事咧？就係話啊，各位同學，你哋飲完啲牛奶咧，擺翻喺你自己嗰個學號嗰個牛奶盒嘅架裏邊啦。咁原來咧，日本咧當時係推行一個對學生保健有好處嘅計劃啦，就係、是、有免費派送牛奶俾同學每日去飲。 我都好恨咯、 啊，係咩？你中意飲牛奶？ 中意啊！ 咁但可能有啲同學唔中意飲牛奶，就覺得會有啲麻煩，係啦，要每日要飲一盒牛奶。咁咧，然之後咧，政府就希望可以記錄啊，睇下佢哋啲身高啊、體重啊，即係成長會唔會有幫助？咁呢間學校咧就被揀選咗嘅。大家飲完牛奶擺好啦嚇，咁然後咧就講話，因為嗰班同學咧就唔係好集中精神，唔係好好嘅一間學校啦嚇。佢話冇心機聽我講嘢都唔緊要嚇，因為咧我今日係最後一日翻學啦，我已經辭職啦。咁有啲同學仲好開心噶嚇，好嘢，咁你走啦。咁但係完全呢個老師冇激動嘅嚇，咁呢個心口老師咧繼續好平淡平靜嘅語氣去同佢哋講幾件事，包括咧提到一位叫做勸世老師嚇，即係呢度用咗一個勸世先師啦、那個翻譯。就是勸世的先生，就是有一個 哦，原來是這樣啊， 是啊，是啊，這個是台灣的翻譯，謝謝這位勸世的先生是怎樣呢？就是一個當時就是說在個小說裡面說很出名的一個人物來的，就是經常去打救學生啊，就是不離不棄啊。但是呢這個老師的理想是不是每個老師都可以做到呢？那心口就在這裡自己思考，並且呢跟這班同學做這一番的告白。那他就說呢其實不一定的，因為呢老師對同學的關係 懷或者信任咧，係會被利用嘅。譬如佢講過，有啲同學整蠱個老師啦，因為俾老師鬧完之後咧，有個女同學咧就打個短信俾個老師，就話出咗事啊，你嚟救我啦！咁點知咧就約佢去一個旅館嗰度嚇，咁然之後設一個陷阱咧，令到老師好難堪。所以咧，佢亦都講到自己嘅故事啦嚇，咁佢就話點解佢辭職咧？咁有啲同學都有問係咪因為嗰件事啊？咁講緊嘅嗰件事咧，就係喺冇幾耐之前咧，喺學校發生嘅嗰個意外啦。咁佢講翻深口佢自己點樣成為一個單親媽媽啦。咁原來咧，佢就係呢一個勸世先師呢位咁出名嘅老師嘅太太嚟嘅。咁但係當佢哋決定要結婚並且懷孕嚇，諗住雙喜臨門嘅時候咧，就發現呢位勸世老師咧患咗絕症，而且係艾滋病帶菌者。咁所以咧，佢哋經過好詳細嘅考慮咧，就諗住唔結婚。咁但係咧，都將呢一个小朋友生咗落嚟，咁并且好庆幸啦，心口老师同埋嗰个小朋友咧就冇患到艾滋病嘅，希望嗰个小朋友唔会受到即系话佢父亲系一个艾滋病带菌者而影响佢嘅生活。讲完呢件事之后咧，就同学都有啲震惊，因为佢哋唔知道呢个心口老师嘅丈夫嘅背景啦。咁而老师就继续去讲点解佢四岁嘅女儿艾美会遇害嘅咧？咁佢话大家都知道吓，报纸都讲咗系失足跌落泳池嘅意外啦，但系唔系咁样，而系咧凶手就喺我哋班里边嘅两个同学，姑且称佢哋为 A 同学同埋 B 同学。咁然后同学都好震惊啦，大家其实都估到 A、B 嘅同学系边个。A 同学咧就系一个科学才华好高吓，考试成绩亦都好好，但系有啲孤僻嘅同学。咁佢做好多发明嘅，有一次咧俾咗个银包仔啊，心口老师睇就话咧啊，你试下打开佢啊。咁原来咧就系一个带电嘅银包，系会电到人嘅。咁啊，老师当时咧就系担心佢攞个银包过嚟整蛊人或者系虐待人啊。咁就有一啲斥责嘅，咁然后呢个 A 同学就好愤恨咁就离开咗。咁然后呢再讲呢另外一个 B 同学呢性格比较内向嘅，就入网球队，咁但又唔可以做正选啊，最后呢俾妈妈介入，咁叫佢转去补习班啦，咁然后俾人笑啊，日日呢佢就喺本簿上面呢写住去死去死，即係话对个世界好愤恨。如是者 A 同学呢就睇中咗 B 同学嘅呢一个对世界嘅愤恨嘅弱点啦，佢就加强咗嗰个放电嘅银包嘅电量，想揾佢嚟惩戒一个人。咁但系咧，佢第一就要谂下要惩戒边个啦，第二就要揾个同党，因为咧佢要将呢件事公诸于世。咁佢又睇中咗 B 同学，咁佢就话我哋揾个人下手啦。咁佢哋就决定咗揾心口老师得四岁嘅女。到当日咧吓，佢哋仲用一个兔仔型嘅银包去吸引佢。咁啊，结果个女咧一掂到银包，即刻真系电晕咗，瞓咗喺度。咁但係呢两位同学就以为佢已经死咗， A 同学走咗之余呢剩返 B 同学去收拾呢个残局。本来 A 同学就叫佢话你帮我话晒俾人听啦，咁但係 B 同学太驚啦，咁就将呢一个其实係电晕咗佢以为係死咗嘅艾美呢就抛咗落泳池，制造一个好似係意外失足跌落泳池咁嘅假象。结果当然就正如大家所知道啦，就係呢个艾美失足跌落泳池嘅死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同学即是无聊的一个报复。咁当然心口老师讲完之后大家都好震惊啦吓，咁而且呢佢亦都提出咗因为日本有少年法嘅保护呢，即使佢报警呢都唔可以惩戒呢两位同学㗎啦。咁佢最后话俾所有同学听佢会用自己嘅方法。咁呢个系乜嘢方法呢？我哋讲到呢度呢不如听一听个片段。片段里面呢就系讲到心口老师最后向所有同学揭盅同埋告白，佢点样去解决对 AB 同学嘅犯法嘅仇恨系点样去报复啦？ 我并不想当神职人员，之所以没有跟警察说明真相，是因为不想把 A 和 B 的处罚委交法律。A 虽然有杀意，但并没有直接下手 ；B 虽然没有杀意，但却杀了人。就算交给警方，两个人顶多进少年院，要不保护管束处分，甚至有可能无罪释放。我想把 A 电死，让 B 淹死，但是就算这样暧昧也回不来了。 A 和 B 两人因无法忏悔自己犯的罪，我希望这两人知道生命的可贵， 我希望他们知道这点，了解自己罪孽深重，然后背负着重担活下去。这样的话该怎么做才好呢？眼前不正有以这种方式活着的人吗？我们从钙质不足讲到这里，大家缺乏的不只是钙质而已。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能享受食材原味的纤细味觉，但近年连甜咖喱跟辣咖喱都分不出的小孩越来越多了。据说这是缺乏锌引起了味觉障碍。各位的味觉，不对 ，A 和 B 的味觉如何呢？牛奶好像全喝完了，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比方说有铁锈味之类的味道呢？因为是看不见内容物的纸盒牛奶才能这么做。我把今天早上抽的血混入两人的牛奶里了，不是我的血，我偷偷让两人喝的，不是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好孩子的劝世先师，应公正义老师指甲缝里的污垢，而是他的血。看来大部分的人终于都明白了，没办法立刻晓得会不会有效果，两三个月后请一定要去验血。要是有效的话，通常潜伏期是五到十年，在这段期间请好好体验生命的可贵。我深切地寄望两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对爱美诚恳反省谢罪。各位还要继续做同班同学，请用温情守护这两人，绝对不要排斥他们。我们班已经没有会随便发我想死这种简讯的人了吧。我还没决定今后要怎样活下去，说不定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了呢。那样的话，缓刑就到效果出现为止。 要是末后怎么办？ 说的也是，那就请尽量小心，不要出车祸吧。我跟爱美的父亲从案发之后就住在一起了。我们本来要结婚的，从这个春假开始，我想跟他平静地过日子，直到最后为止。各位也请过个有意义的春假。这一年间，谢谢大家了。我的话到此为止。 刚刚就听过日本作家秋佳苗的作品《告白》的第一章《神迹者的结尾》。其实很多喜欢《告白》的朋友都很喜欢这本书的第六章的结尾，反而黄念恩说你特别喜欢是反而第一章。 我想第六章的结尾我都了解到为什么读者喜欢的，因为它有一个很震撼的或者叫大快人心，就是说我们最后都想知道 AB 同学他真正得到的情字会是什么。但是呢，我自己揀来刚才大家听的第一章神迹者的最后一段，大家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位心口老师向所有同学告白，就是说我知道报警都没用的了，所以我已经在你们今天饮的这个免费牛奶，就好像一个首尾呼应那样，里面呢加了些东西，就是加了我那位患了艾滋病的丈夫的血，今早上我就用针筒打落个牛奶盒里面，加咗喺边个度呢？就加咗喺 AB 同学饮嗰两盒牛奶，咁而且佢哋都好乖咁样饮晒啦。佢就话你哋记得啦，两三个月之后就要去验血啦。如果真系染病嘅话呢，潜伏期就五至十年啦。咁你有好足够嘅时间呢去慢慢反省自己嘅罪过㗎啦。呢一段嘅告白就系咁样结束啦。咁而且呢就系第一章小说亦都完结咗。咁佢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其实已经可以好完整啦。就是说个原意已经足够了，就是两个因为无聊而杀人的学生怎样得到这个受害者的妈妈，也就是他们的班主任老师的情字。但是我觉得这一章 的重要性呢，不单止是他开展了小说啦，话了给你听犯案的过程是怎样啦，而且他那种很平静的语气呢亦都带给我们就是一种全新的不同的看悬疑小说的体验。那就是受害人讲到犯人的时候，那种平静语气会令我们去思考究竟这个老师有没有权利去用这种私下另一种的残忍的方法呢去报复这两个未够14岁的学生呢。咁而嗰两个学生有冇反省呢，或者係最后得唔得到惩治呢，咁佢都为呢本小说下即係最后呢个长篇版嘅告白呢开咗好好嘅一个铺垫。咁而冇咗呢一个咁日常嘅一个好似班房里面嘅班主任嘅告白嘅说话呢，其实成本小说个面貌都会唔同晒。 其实你觉得呢一部告白呢其实最吸引嘅地方喺边度，点解我哋睇完呢个第一章之后会急住要好快咁一路系咁睇，一路系咁睇落去呢？ 正如头先所讲啦，其实第一章已经将整个故事嘅情节下交代咗啦，咁但係佢第二章呢一开始呢就係继续去讲由唔同嘅人嘅角度去叙述返呢件事啦，譬如话殉教者嘅呢一章呢就係呢一班里面发生呢个惨事嘅，即係呢一班里面嘅一个女班长想继续同呢一个心口老师去报告佢走咗之后嘅情况啦，咁包括 B 同学小直嘅自闭啦，咁同埋呢 A 同学受灾就喺学校被欺凌嘅事。我觉得一路呢本书呢其实第一章佢虽然係自成一个完整嘅悬疑故事，但係佢开咗好多个头呢去俾我哋去諗下，其实每个角色点解个 A 同学会咁无聊要杀人呢，点解一个咁软弱嘅 B 同学竟然会夠膽抱起一个四岁嘅遇害者抌落个泳池度呢，又或者其他嘅同学点样去面对喺新学期嗰度呢要同两个杀人犯一起继续去上堂呢。咁所以呢一个殉教者呢佢嘅角色就係由一个叫美月嘅女班长嘅同学呢继续去讲出嚟，就係话其实受灾表面上呢个人好似大家都知佢係杀人犯咁样，但係呢其实佢后来喺新学期就成为咗被欺凌嘅对象。咁而呢啲欺凌者呢好似係话为呢一个心口老师出一口气啦，即係帮佢去惩治啲杀人者啦，但其实佢哋究竟有几关心呢个心口老师呢，大家都会好疑惑㗎。咁然后呢下一章就叫慈爱者，慈爱者呢就是从这个 B 同学小直的姐姐的一个角度去讲，但是他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转载回小直的妈妈的日记，就是讲这个 B 同学就是很懦弱的小直发生这件事之后，他新学期没有回学，不冲凉不洗面不剪头发这样留在家，但是掂过的东西全部很洁癖地要抹干净他。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他确信自己有可能患了艾滋病的时候就不想感染到其他人，但在他妈妈的眼中就是很伤痛地见着儿子变成一个怪物同埋完全拒绝同佢接触嘅人。咁当中嘅痛苦呢就係由佢妈妈嘅日记里面呢从佢妈妈嘅角度，即係好爱护呢一个仔嘅妈妈嘅角度呢去写出佢嘅乖仔点解会变成咁。当然啦佢就唔可以代入到心口老师嗰个丧女之痛，佢嘅目光係摆喺 B 同学佢嘅仔身上嘅。咁然后仲有一个叫做求道者啦，咁呢个求道者呢就係 B 同学自己面对住一埲白色嘅墙，然之后去回忆翻自己嘅事，即系点解佢会错手杀咗心口老师个女咧？咁其实佢就系去谂翻佢自己由一个咁平凡嘅学生，而推到去最后，其实佢系被 A 同学嘅刺激吓，即系话令佢觉得自己系一个人生嘅失败嘅作品。咁然之后犯案嘅，咁然后到信奉者嘅呢一章啦吓，就系讲 A 同学嘅一封遗书啦。咁所谓嘅遗书咧，其实就系佢杀完呢一个心口的女儿之后呢，她一路整件事都是为了一样东西，就是要吸引她一个已经离家出走的妈妈的注意。而这个妈妈呢是在科学上面是极高天分的，但是因为生了她呢就不能够继续自己的事业啦，去到某一个程度一个阶段的时候不能忍受呢，她就毅然放弃丈夫和儿子呢就去大学里面呢从事她的研究。在这个信奉者这一章呢就是 A 同学讲她杀人呢其实是为了一个扭曲的母爱或者去得到离开的妈妈的关注而做的。最后呢她就有一个遗书，这个遗书是什么呢，就是她希望有一件更强大的 事件可以得到妈妈的关注，因为之前设计那个放电的银包啦，或者是这个爱美失足堕泳池的事件呢，都没有令到他可以上报章的头条。那所以他呢希望自己会设计了一个炸弹，然后呢在结业礼的时候引爆，然后希望呢这件这么重大的这么多人陪葬的事情呢最后得到他妈妈的关注。这段其实我自己觉得在 A 同学很多的复述里面呢成日都会令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即一个这么邪恶的人，但是他成日魂牵梦萦要的东西呢就是说、如果妈妈知道了我患艾滋病，他一定会跑来学校揽住我，一定会摸我的头啊。那他要的就是这些的触摸啊、拥抱啊，或者是这么久没见的再重见一面。但他自己又没有办法去面对，真是实际行动去找他妈妈，他希望他妈妈被他吸引这样回来。那这种扭曲的母爱呢其实也都写得很凄凉，我觉得。那而去到最后第六章呢，就是这个传道者，也都是秋婷你说即很多人都会觉得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将心口的告白又再一次出现。当这个 A 同学呢就想去用手提电话去引爆这个炸弹的时候呢，没事发生啦。咁然后呢心口就打电话话俾佢知，其实你个炸弹今早已经俾我拆咗啦。我将佢装咗喺另一个位置。咁我好希望你呢今日系回心转意，系冇揿呢个掣呢去引爆。咁但係好可惜啦，你丧心病狂你就引爆咗。咁而我装嘅位置就系你日日都想见魂牵梦萦嘅你妈妈嘅办公室。呢件事就去到呢度，咁我哋当然明白成个惩罚呢就完结咗啦。就系话 B 同学佢最后系杀咗自己嘅母亲嘅，因为佢妈妈冇办法接受佢嘅仔嘅改变啦，想同个仔一同去天国，咁但系反而咧就俾个仔咧吓，即系杀咗，即系呢个 B 同学咁关爱佢嘅母亲，佢就自己一手咁了断咗啦。咁至于 A 同学咧，就话佢做咁多嘅嘢，希望得到佢嘅关注嘅妈妈咧，亦都系由佢自己策划嘅一个炸弹事件咧，喺小说里边暗示啦吓，就系话佢自食其果咁样，又系同样杀咗自己嘅母亲。咁喺讲到呢度咧，我哋都会知道成个心口老师嘅计划啦，吓就系可以话系完美地结束咗，就系话佢对两个同学嘅报复，其实唔系佢声称嘅话混入咗艾滋病患者血液嘅牛奶，令到呢两个同学受苦。喺小说里边好早已经讲，其实佢两个饮咗牛奶咧系冇感染到呢啲嘅血液，咁但系佢嘅报复手法系更加强烈啦，吓就系令到佢哋自己一手去造成一个最大的遗憾。即是这本小说看到最后，究竟我们得到些什么呢？可能秋婷看完的时候都会这样问，即 得到很多矛盾。 即除了说很刺激、很悬疑、很一步一步去进入人心的幽暗面之余，我们会得到些矛盾，譬如说罪恶与惩罚之间有没有一个天平可以计到这么多的罪就有这么多的惩罚，其实有没有可能这么准确地去计算呢？这个是永恒我们都会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在文学上、哲学上也都很多人去思考。另外呢，我亦都好欣赏作者喺一个真实嘅日本社会状况里面，即係话一个咁讲求育儿或者係咁讲求少年啊、儿童读物啊、成长啊嘅国家呢，咁但係佢哋好好嘅幼儿教育推出嚟嘅青少年问题呢亦都相当地严重嘅。咁当中嘅矛盾或者係佢所反映更大嘅教育以外嘅社会问题，或者係人心嘅问题啊、成长嘅问题呢，我觉得都係好有真实性嘅。即係佢唔係纯粹係一个好抽象嘅思考或者係好巧妙嘅情节堆砌出嚟嘅一个推理故事，而係有相当嘅社会性。 我相信好多朋友睇过告白嘅呢都同我一样呢，都係好喜欢嘅话呢，好鍾意佢呢可以呈现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呢，同一件事呢成个画面呢就完全唔同晒。虽然呢我睇完之后呢都係好矛盾，但我觉得呢佢能够刺激到我好多方面嘅思考呢，其实都係一个好唔错嘅效果㗎喇。 咁呢亦都可以喺呢本书睇到啦，其实成长下少年期、青年期呢，即係人生里面一个好神秘啦、好难磨灭啦，亦都好关键嘅一个阶段。 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